迎收看 Otta Channel。 本来就想讲 VPN 就本来咁讲下 VPN 点样做，但系等先，我而家声音嘅啫， 系突发定理啊！ 依唔系依啲嘢太迟啦嘛？而家 突然间有上应该系差唔多成个月前嘅事，突然间好多人一夜之后，好多人需要搵呢、這个VPN 啊！ 同而家好多人问我就系、是、你有 VPN 啊？话几年前攞咗啦，不如咪攞咩？ 其实。VPN 你有 VPN 其实未必有用的， 咁样 佢斩你一定可以斩到你嘅。 咁咧，今次就唔系讲下点申请开 VPN 嘅， 介绍自己啦。 你俾我讲啦。咁啊，首先咧，你呢个 VPN 是什么？我谂大家应该知道噶啦。即系如果你玩打机嘅话，你应该打开，应该你都会用到嘅。咁近来大家当然系唔系因为打机啦，除非你打嗰只叫香城案啦。OK， 咁啊，先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咁啊 ，VPN 并不是万能嘅，佢原本系攞嚟连接去一个人哋个，唔系连接翻去个内联网入边，去用内联网资源嘅。咁详细点样用咧，就呢度唔会再讲嘅，因为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翻我自己本人嘅嗰、那个啊，唔系方便嗰、那个，我个 channel 入边系有个叫 VPN 教 的。啊，你本人系叫咩名啊？ 夜幽灵。 冇错。 你 Google 揾唔系 Google， 你 YouTube 度打夜幽灵咧，你。找回我的 channel 入面有一条 VPN 教学，如果我记得的话，又是那句，如果我记得的话，我会将条 link 放在这个 podcast 的下面的说明栏的。咁那里就会有个有连埋图的简易 VPN 连接说明。咁要点样？如果你而家唔识，你到而家都唔识连的话，你可以去嗰度度睇。咁我哋呢度咧就 就先打住啦， 就先打住啦。吓， 讲翻另一边嘢，想讲嘅嘢啦。 讲 VPN， 通常大家谂到翻墙啦，但系对我哋啲宅嚟讲咧，讲 VPN 唔系讲翻墙，除非你真系中国喺住喺中国嘅宅啦。因为我哋讲 VPN 通常系乜嘢咧？仆街日本仔所讲， 玩日本 game， 睇日本网。乜嘢啊？笑咩啫？系真系事实嚟噶嘛？ 因为 咁啊，有啲 gal game 厂商真系同你搞死锁外国 IP 噶嘛？ 嗱，我就通常会用 VPN 我情况啦。首先，某啲 gal game 官网锁外国， 最有名嘅就 Miloli。 Airsoft 开翻啦，因为 Airsoft 自从要做网页 game 之后咧，就开翻啦，唔错啦。 同埋佢有啲独身动画公布，佢系打日本市场入边嘅，暂时唔俾外国睇嘅，咁咪有锁咯。 边啲情况咧？一例如话，有啲好兴嘅，你睇 YouTube 影片就话，对唔住， 只限日本国 内，你嘅地区度不能播放。 系啦， 但系佢实际上咧就系你唔喺日本咧，佢都系话你嘅地区不能播放噶啦。 系， 咁佢睇嘅就睇 IP 嚟嘅。所以你 呢個 VPN 係行得到嘅， 所以用 VPN 係有 work 嘅。咁再如果要源遠流長啲，就啱啱講過啦。呢個 Airsoft 愛麗絲軟件啊，即係一個日本嘅 HKM 公司嚟嘅。 其實我唔覺得佢即係 HKM 係出名，但係我更出名係個變態嘅難度。 唔係我唔係話佢要呢樣嘢出名啊， okay， 而係講鎖國的勢，源遠流長啦，有廿年歷史啊！ 係最近先開翻啫嘛，因為最近佢搞網遊戲，佢要做外國客生意，所以先開翻啫嘛。 呢間嘢真係好點樣講地道啊！ 佢鎖國源遠流長噶啦，咁另一個源遠流長嘅鎖國都喺近幾年啦，唔係近年噶啦，就係近幾年啊開翻嘅 DMM。咁呢個就一個原本係一個賣 AV 嘅西啦嚇，呢個。 买成日服务，即系嗰啲点啊？ 最初的时候系净系玩 A B 嘅影片嘅，喺因为嗰阵时佢先锁国嘅，佢锁、啊，而且系锁得好紧嘅。佢唔单止锁嘅，佢唔单止 check 你。 唔系咁啊，始终 A V A V 呢样嘢，即系一到外国就麻烦咯，即系惊佢法律上嘅问题。 有法律上嘅问题，佢锁佢仲锁埋市区嘅，即系佢会睇埋你部电脑嘅市区系几多。好记得嗰阵时， 而家都有嘅。 日本系九 嘅，嗱认市区就咩啊？四月一号FGO 咧，佢四月一号原子 game 咧，佢认时区嘅。如果时区唔啱嘅话咧，佢唔玩唔到嘅。你一定要将时区校翻日本时区，咁先玩到。 咩啊？即系将你个手机个时间 系啦， 校翻校翻个钟。 系啊，校唔系 set 咗日本。 系 set 日本啦，即系。 咁佢校翻个钟，咁咪佢变咯。 系啊系啊。 呢样就 你做 VPN。 仲有玩过有只 game 都系叫机手，唔系家用机嗰份，唔系 PC 嗰部分，系有 online 佢出咗个 online 版 online game 嘅，嗰个都系而家收咗皮噶啦已经。嗰只都系你时间唔啱嘅话咧，佢系唔俾你开嘅，即系你嘅时间唔系日本时间嘅话咧，佢直接唔俾你开，佢冇锁 IP， 不过佢锁时区。 用你时间咯，你时间唔啱佢，呢个咧就相对安好方便啲。 唔係，就算而家都係， 咁你就翻啫嘛，即係你變咗你睇鐘嗰時要減翻一個鐘啫嘛。 但係上古時代咧就相對影響好細嘅，因為DMM 嘅話各位老老豆豆，你有幾多係買正版嘅？你買正版又有幾多係 download 落嚟嘅？ 咁你都係通常都係其他資源嘅啦。 係啦，老老豆豆，所以你係好少人需要用 需要用 DMM 個細嘅服務嘅。呢個第一樣，第二，如果你係如果係 iShop 嗰個情況下，你買 game 嘅啫嘛，你就算你真係買，你都係買 game 啫嘛。 又 係 quit 版咯。 唔係，就算買 game， 你唔 quit， 你就算你買正版，你都唔會鎖，你只係上唔到官網睇佢嘅嘢啫嘛。 同埋就係、是，就算佢同埋就係、是，如果佢要入曲嘅話，入即係入 sell number 嘅話，唔該 sell number 成 sell number 我唔會鎖你嘅。 係啊，嗰啲地方佢唔鎖噶，佢嗰、那個如果你要出 patch 啊，修正 patch 嗰類嘢咧，都唔鎖你嘅。所以佢唔會影響你一般入門，你真係好少狀況你需要用到。但有一樣嘢出現咗之後咧，就變成呢個大鎖國年代啦。 Online game， online game。自從 online game 呢個名詞出現咗之後咧，就各種鎖國又出現咗咯。就呢個就關乎個呢個授權，其實主要係授權問題。次要先係日本仔中意鎖國，就是因為佢譬如 俗稱海外冇人權， 係啊， 係海外 唔係即係咁樣個嗱，舉個例子，即係唔知算唔算關人咯 ？Games 嗰陣時啲解機都開始有連線，有連線嘅，咁但係只限於日本國內。咁嗰陣時咧，即係行貨冇連線噶嘛，咁啊諗咗個方法，就係話想買個日本水貨機翻嚟試下博過去日本下博唔博到啦。咁發覺係唔得嘅，最尾係發覺，結果都係變咗 offline 遊戲嘅。 即係呢個加機嘅 online 模式有好多 game 咧，點解會唔翻入嚟香港咧？就因為佢連唔到線啊！即係 因為佢要喺香港設個 server， 起碼唔分香港啊，即係起碼海外地區要設個 server 先，佢先可以博到。 要設個海外 server， 係啊係啊，因為佢日本 server 同埋個 server 係會分開嘅，即係實際上 即係一個睇策略嚟嘅。咁仲有即係啱啱講嘅就係、是、仲有一樣係代理問題。因為譬如我第一隻俾人鎖過嘅遊戲咧，就係 RO， 仲要唔係一開始就鎖嘅，佢一開始唔鎖嘅，佢係玩得到嘅。但係一段時間之後咧，好似就嚟出台版的時候啦，咁佢就開始鎖 IP， 鎖日本以外 IP。呢個就好明顯唔係佢本身想鎖國，而係佢要賣俾 代理 國家。因為代理呢個係個 代理優先政策呢、這個。 因為如果我譬如我要代理去台版代理台版港版日版。咁嘅情況下，你如果你個個你日版俾其他人去玩嘅話，咁我喺香港又連咗過去，咁我可能個代理嘅損嘅利益就因此而受損，因為我應該係我喺香港，我應該玩香港嘅水化噶嘛，即係喺佢哋嘅設計入邊，即係喺佢佢個授權合約入邊啦，佢要保障呢樣嘢，咁所以佢就要封鎖外國 IP 去保證呢個外國嘅代理版。就因而可以玩到，有部分咧就好人少少嘅，有代理先鎖嘅，即係譬如我美國冇代理，咁我就美國唔鎖；我香港有代理，我就鎖香港，淨係咁樣逐個鎖嘅。但亦都有啲咧，就係我未來可能也許未必會有外國代理版咁嘅情況，我晨早鎖咗嚟，我費事到時先鎖咧，引起各種嘅法律上面嘅糾紛啊，傾下因為我真係可以告，真係告鳩你噶嘛。你當初冇鎖到，冇鎖冇成。即係都冇講到明，只限日本地區嘅玩家入門。咁我外國嚟玩家玩，咁你冇你突然間咁樣鎖咗 IP， 咁算係一個違反個唔係使用合約啊，乜乜信賴保護嘢，新兵拉低啦。總之喺法律上會有問題嘅。咁當然啦，好少消費者會走去告公司，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佢唔想冇呢個法律風險啦。 即係日本人最怕呢樣嘢嘅，其實 係啦。咁所以佢就乾脆一開始，只要我有打算去代理出去，我就鎖 Q 咗。咁呢類例子就非常都係非常多，不過我比較記得嘅就係《公主連結》。《公主連結》一出的時候，我自己呢個手機版網頁版冇鎖嘅，手機版一出的時候咧，又係鎖咗日本嘅 IP 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所以我哋玩開我哋宅咧，真係好習慣用 VPN 嘅，就唔係因為要長咗佢，而係因為日本鎖國。 同埋另一樣比較撇就係延伸開就係、是。在日本電視節目其實日本的手機現在很多手機電視手機的 App 就是什麼你可以看回一段時間內日本電視的節目 但是同樣地 都是鎖就一定 播那你真的幾個問題、啊、你一個問題 通常一定播 因為日本 唔係真係又係嗰、那個，即係你驚法律問題出現咗， 因為日本嘅版權法全世界最複雜㗎。 係啊，即係你俾人扭出去，如果有人告個話，佢嗰邊都大拎落嘅。 佢唔知道，因為就係日本，因為嗰陣就佢節目，我唔有時嗰陣就一套日劇。演員有一個一班，有歌有一個幾廿樣嘢，因為外國做興嘅，外國就咩一個 package 就係咩成套劇一個 package， 跟住咧個版權嗰個計數法咧就同 pack 嗰個版權持有人間公司幫佢計，咁就唔使煩。咁問題就係日本電台唔會一樣嘢嘅，一個譬如我做咩一套劇可能幾廿個版權，佢唉費事煩啦，冇我又要計數，咁我做成唔愛。咁好啦，結果就出現咗咩？你想睇日本電視節目啊？對唔住，翻牆啦！ 要么你就是收这个卫星，香港比较难，台湾容易一点，因为距离近一点，还有没有东西挡，他直接拿个榴莲那么大的卫星，就走去收很微弱的卫星信号，因为卫星信号是全日本用的，他要飞到冲绳呢，就跟你台北差不是很远的了，相对来讲 可以偷到的， 可以勉强你拿个超巨型的卫星去收他很微弱的信号，可以收到的，现在又得。但是就难度非常之高，咁相对嚟讲，我用 VPN 系咪简单好多呢？ 即系唔系，同埋 VPN 同埋就系，如果你即系除非你话好似我依类咁样，就系咩？我冇话限特别睇咩节目，就系我唔系咁讲，就系我中意连执都捞埋睇埋广告嘅。咁 广告就冇得讲啦。 唔系，咁系有方法嘅。咁事实上而家有啲网上亦都有啲服务就咩？你可以喺上网睇日本电视。就連就即係直播啦，同埋咧就包又開回睇翻即係內嘅 某 STV 啊呢個 英電視啦，英電視啦，英法電視啦， 某 STV 諸如此類啦。 呢個賣呢個電視服務，海外電視服務啊呢個。 係海電視服務，咁咧其實佢官方宣稱就咩，俾海外日本人睇。 即係佢即係等於 Capture Band 都係呢個火呢個海外日本人，因為香港嘅係日本人㗎。即係佢，因為佢始終有咁嘅需求，咁我只要傾掂咗個版權授權，我就係俾海外的日本人睇，咁樣咁佢咪學咁。 其實冇問題，好供求問題啫，呢個就 咁我今日有佢咯。 即係我就瓜咗你就找錢，其實冇問題嘅。 即係我講，即係咁樣就係嗱，我話到明係俾海外的日本人睇嘅，咁點我點知我開啊？我信一個信字咋。 他不会特登真的核实，第一就是找自己麻烦，第二就是找麻烦去赌自己迷向。 即是怎么说，我赚到我一个核突赚到一嚿钱，其实有没有问题呢？ 即是没人，只要没有人机格就没问题了，就简单了。即是那么当然啦，他再不是每一个都有的嘛。即是我的朋友看 Amoeba 的 TV， Amoeba TV。 哦，那个就没计 的。那个又是锁，那个又是锁区的嘛。 真的是区内才搞定。 那么你就开 VPN 咯，其实都不是很难的嘛，开个 VPN。 但是其实有八卦埋一句，其实竹波大个 VPN 可唔可以开？ 可以。 即是够力嘅都。 就是用竹波大的。 即是够力推到电视嘅。 推到，不过就你可能要你可能要减低少少画质啦。如果个人你个 server 系比较慢啲嘅 server， 但你睇你连个 server 快唔快嘅啫嘛，其实。 O K。即系撞彩数啦，一阵讲啊。 唔系撞彩数嘅，你拣嘅啫嘛。即系个 server 速度有，佢列晒出嚟嘅。 有，但系问题系佢唔系永远都系嗰个速度，你即系隔几日就变一变，隔几日变一变噶嘛。 咁你咪睇下咯。你觉得速度唔掂嘅，你咪试下换个 server， 换嚟换去都系唔掂嘅，你咪认命咯。好简单嘅， 即系所以就显示咗一样嘢出嚟，即系有啲唔好烦我。我俾够钱，我有个专用 VPN 服务。 吓，即系 嗰啲咁嘅政府出现都会有。 吓，呢个当然啦，呢个收 即系我有啲事钱咁，我俾够钱你，我唔 想麻烦。我嗰段片有提到嘅，你收费永远。就是你收費就是大爺，你俾咗錢，咁你可以有 買你方便， 咁上下要求，亦都唔使話咩公共，因為係公用嘅，所以你要慳住嚟使，唔好影響到人哋，乜乜七七零七冧咁多嘢。總之我俾咗錢就搞得掂。咁啊呢個睇你點睇嘅啫，即係我呢啲窮人咧就冇得講嘅，我係俾即係我呢啲擺明就俾唔起錢噶啦。咁 冇時間咯，我調翻轉我就。 咁其實我又因為我又好少會做啲咁高流量啊，有主要都係打機啫嘛。 係。 打機你個封包交換量係好低，那個真實嘅 相對地會好少少。 流量係好低嘅，即係你可能你覺得。 你除非係咩情況咧？你要打實時對戰。 一樣嘅，都唔會，不過 會叻，因為有機會叻。其實 叻係對個封包嘅拼值、反應時間、拼值要求低、要求高， 但你 個實際流量頻寬要求係好低 嘅。但你 VPN 咩嘛，即係唔 穩定就會有咁嘅問題出現。 咁呢個就係佢個 server 問題，咁嘅穩定性就同個流量無關嘅，流量係一回事，個反應時間係另一回事嚟嘅。 OK， 有啲 server 咧係個流量好大，但個反應時間好大，好好長嘅，可能係卅幾個 微秒嘅。但係可能佢個速度好快嘅，可能有幾百 K 甚至一兩三四 Mbps 嘅。以 VPN 嚟講，幾上到 Mbps 嘅 VPN 算係好快㗎啦。通常都係幾百 K 嘅啫。咁幾百 K 咧，係咪完全用唔到咧？唔係嘅。咁仲即係點講啊？你唔係太高畫質嘅串流都應該勉強 OK 嘅。我印象中就係、是，因為好少開 VPN 睇串流。我開 VPN 睇串流，通常都係手機上邊先會做。因為手機開比較容易。 我開 VPN 通常串流聽電台，日本電台呢嗱呢樣嘢真嘅，由日本電台咧，佢有電台 app 嘅，但係又嗰句播 IP， 即係如果你想聽日本電台節目咧，即係啲動畫有啲動畫節目咁樣咧，你想聽直播嘅話咧，就係、有 VPN 啦。 你想聽直播或者你聽個太冷門冇人同你做轉播的話，即係有因為有部分比較熱門啲，通常啲聲優啦。嘅 或者人會剪輯輯，即係 錄低咗， 跟住 丟上去某啲地方度啦、 即係又係即係有鎖匙可以自己搞。 但係有啲太冷門嘅，或者係根本就唔係啲大家關心嘅節目，咁可能你就要自己搞掂佢，咁、你就要自己 VPN 翻上去睇。咁相對比較我反而調翻轉，我喺大陸嗰幾年咧，其實好少用 VPN。即係因為 啲資源都應該夠嘅， 因為通常會撞到兩個情況。即係呢個我諗大家都你在座兩位都唔清楚㗎啦，通常只會有兩種情況， 一得就唔得， 一係 block 咗，而且用 VPN 都連唔到， 係咯，得就唔得咯。 一係咧就係、你唔使 VPN 都已經連到㗎啦，你用嘅 VPN 會慢咗啊，所以你就咁直接上連上就 得 就 唔得咯。 通常都咁呢兩種情況比較多，而撞咗前者嘅話咧，我通常做法咧就係直接用 remote desktop remote 屋企部電腦去上嗰個網，咁嘅情況下我就即係根本就唔使要 VPN， 雖然個。原理有啲相似，但嗰個唔係 VPN 的，即係咁啊，所以喺大陸相對嚟講就比較少用到，但係據說而家用咗多係多咗用到嘅，因為一嚟就係、以前咧就唔興加密連線嘅，以前通常真係 PPTP 嘅 ，PPTP 係一個無加密連線嚟嘅，所以你連啲所謂嘅長咗嘅站咧，佢依然係會俾人長嘅，即係通常都咁嘅情況，除非係唔小心長咗嗰種。我唔知點樣解釋俾你聽。總之就有部分站咧 ，PPTP 係連得到嘅，有部分站咧一定要加密連線先連得到嘅，即係咁嘅情況啦嚇。咁而家就因為佢就會變成就係某啲站佢係直接係根本你就連唔上，或者係喺大陸而家咧就係連個 VPN 嘅話係非常困難嘅變成。咁啊，相對嚟講就麻煩啲咯。咁啊，但係呢個大陸的事就大陸自己搞掂佢咯。我提一提你啦，如果你要上大陸用 VPN 嘅話咧，如果你用中波大嗰個咧，你唔該你抄定個鏡像站，我係抄定佢個鏡像站去腳個連線。如果唔係嘅話，你上到去你就揾唔到 server 噶啦，咁就唔好怪我。咁因為雖然我片入邊會有提嘅，咁我睇一睇咗，翻睇下。 不過而家其實講真啦，我依幾年其實依兩年咧。真我反而用 VPN 去上日本站相對少咗，因為其實咧，因為自從手機遊戲咧流行咗之後咧，不海外 IP 嘅遊戲公司少咗。 都有，都仲有。 仲有少咗， 就係變成嗰種真係因為海外 最極端咪奇亞拿咯，奇亞拿真係你全程要上 VPN 斷住一刻都唔掂嗰只咯， 因為佢真係 block 你去奇亞拿。 由頭通常都係 block 個開頭啊，即係你入咗 game 之後就你一放翻出嚟就冇事。 其實唔係通常，只有一間嘢係 block 開頭嘅啫。嗰間叫做 DMM， 因為 都唔係啊，我有間都係 block 開頭。 邊間？ 我玩緊嗰只少女歌劇咯。 OK 咯。 係啊 ，block 入咗咗開頭之後，跟住可以正常玩翻噶啦。 咁啊，另一個VPN 高潮啦，呢個唔係佢嘅高峰期啦，就係呢個藍鶴咧紅嗰陣時，因為藍鶴咧係雖然佢係 DMM 嘅，應該。DMM 在近年咧就將佢斬開了兩部分，一部是 R18 的 DMM， 一個是全年齡的 DMM。R18 嗰邊咧就係、是、唔需要用 VPN 就上得到噶啦。咁呢個全年齡嗰邊好似最近都可以唔使用 VPN。 你調翻轉 嘅。我嘅藍鶴咧係用 VPN 噶嘛？ 係啊，藍鶴咧要用 VPN 噶，但係咧佢要因為所有 DMM 上面上架的 online game。都是要經過 DMM 的身份認證系統的，所以你的資料呢是不是存在這部機器的，就 即係我知道，因為佢全部都係同個 DMM 攞 login 攞個身份資料系統嘅，就呢一部分，如果係全零零嘅嗰一部嗰個 part 咧，係博外國 IP 嘅。我唔知點解調翻轉啦，因為大家有一般理解， 正常啲成人 十八禁嗰邊會比較容易出事，所以先博噶嘛。 但係嗰陣冇博嘅十八禁，我玩咩任何玩咗我試過 。我而家大概有二十零隻 game 係日本 DMM 十八禁的。 即係唔驚有海外問題出現。 因為其實DMM 十八禁嗰邊所有佢上咗架的，除非就係真人用真人做圖嘅，如果唔係我全部都有開過，全部都。因为佢锁嘅唔系个 game 本身啊，系个平台个认证系统锁咗你嘅，所以因为但系你每一次开游戏咧，佢都要认做一次认证嘅，所以变成咧就系你一定要用 VPN 开咗个认过咗个认证啦，之后先可以用，之后先可以用唔使用 VPN 可以去过，系咁嘅情况。咁啊，即系所以点解蓝壳咧系一开始要开 VPN？ 咁好似但系佢后屘 Android 版出咗之后。慢慢好像後來都解封解返個 VPN 那邊但是後來再後少少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 DDoS 實在太多了他又鎖返國這個就真的我只能說我們非中國的海外玩家就得得你們班友仔不少 不過一樣就是這樣說就是這樣要就是很多人都吃通常玩手游咧都好兴嘅，就手游咧通常佢嗰啲咩发声明都话明嘅，呢个 game 就限定国外游戏， 唔支援国外服务啦， 系支援 唔 外国 啊？你有 咩事？但系佢唔开 IP， 但系咁咧就出，大家就有一个错误嘅，唔系错误嘅，系一个角色就咩？佢话唔俾，佢话就系俾。 总之我做到，我就做。 佢 做唔到，我唔负责咯，都系 佢。系佢话讲明噶啦，国外嘅。咁你海外出咗咩事，佢就唔理噶啦。但其实唔系嘅，基本上海外玩家。你如果出咗事，你要求佢嘅话，你只要用日文写嘅话咧，佢会帮你嘅，佢唔会你咩地方嘅， 即系嗱呢个情况咧，我只能讲咧就系、是，当佢要 say no 的时候咧，佢就会搬翻条嘢出嚟噶。 但系基本上都唔 say no， 我所知道，因为暂时 唔系个球规嚟嘅，即系马即系有乜阿叫嗰阵时， 即系佢即系留啊留，即系翻就咩？佢留规就咩啊？ 留规啊，呢个系 我唔理，我真系唔理你事，唔好扎人噶，等佢留嚟。 冇错啦，即系我有冇权利可以唔理你噶？ 因为我印象中啊，呢个听翻嚟嘅啫，唔系我嘅意思嚟嘅。就日本 Amazon 嘅嗰个订阅啦，系都系限佢写个条例都系写限海限日本人，只系对日本人开放服务嘅。 啊，系啦，呢样嘢要讲啦，啱啊！我因为我本身话我有， 但系佢收外币嘅 嗱。我有本身我有 Kindle 嘅，咁我買書咧，有啲書咧係話到明只賣俾國內，咁嗰時咧我用免費 VPN， 因為我買書嗰刻我俾錢嗰刻撳機啫嘛，總之即係咧就係只要我俾錢嗰刻佢認多 IP 係日本嘅話咧，撳咗之後佢傳送嗰刻咧佢唔會嘅，即係話我買書啊俾咗錢 ，OK 傳線，跟住咧佢傳送佢將本書送去我 Kindle 咧嗰刻就冇問題噶啦，因為我買嗰本咧就咩？ 唔係，但係實體又點搞咧？ 就係因為可以寄我， 實體就變成我哋上次講嗰寄海外嘅問題咯。 係啦，但係一般如果買電子書咧，有啲電子書有啲有部分得嚟話，我買清空文又喺亞馬遜好衰嘅，唔係冇衰啊，個衰講錯啦。佢將清空文庫一啲舊文集咧，用99英嘅模式，成 pad 寄物打包，即係話太宰治全集一 pad 99英，咁我有咩方便啲佢一批幫佢解唔曬啫？ 屌你99英買杯汽水都唔夠。 喂，你講就係大佬啊，太宰治全集成幾百本小説， 加汽水，汽水 一杯汽水買得到。 我逐本撳，我不如一批嘅99英。 你要喺超市先買到個價錢都99英。 係啊，咁好啦，咁一批佢就咦唔俾買喎 ？OK， 咁咪開 VPN 咯，即買咗九英，而家咪擺我本書都差唔多，睇兩一樣。 然後其實咧，佢偶不義咧會鎖你嘅。如果佢即係佢如果佢如果你連線，應該係通常你係唔小心斷衰化嘅，唔小心斷衰化出現咁嘅情況，佢會駁鳩你嘅。你要寫信去客服度問佢，佢會問你係唔係呢個喺海外嘅日本人啊？你要答佢係。佢真係走嚟問呢樣嘢，跟住你答佢係。咁佢就我而家幫你去解鎖啊乜乜七七。 不過冇啦，因為我未試過亞馬遜嗰、那個音樂啦 ，music 未試過啦，嗱。Live music 一定 block 你嘅，唔使问啦。我试过啦 ，I 画又 block 你嘅。 Spotify 咧，如果你用本 account 你喺海外嘅话咧，佢会你佢同佢讲话，我喺本 account， 但系我去咗海外，咁佢唔知道有定会一段时间俾你嘅。 唔系当初我觉得我 Apple account 都咁样同佢讲噶。 Apple 咧 ，Apple 其实就俾嘅，系日本就俾。 Apple 就唔 block 嘅，因为 Apple 基本上咧，你喺日本俾钱，你有日本信用卡，或者你用日本 Apple 卡。咁當你本呢樣嘢，你就想知日本買到。 我係話好耐好耐之前，我要將日本買卡。 但問題有漏洞噶嘛？其實你有水貨走噶嘛？佢點卡其實？ 但問題係呢樣嘢 Apple 嗱，但係 佢唔管你，總之名義上我係賣俾日本人，你自己走啦就你嘅事。係 啦 ，Apple 就唔包 IP 嘅。 我連我唔管呢句嘢我都唔講。 但 Live Music 啊，因為咧你揾日本歌嘅話，雖然話就話而家其實 Apple Music 啊、Spotify 日本歌都好齊啦。咁你始终有啲歌净系日本版权噶嘛，旧歌你好衰噶嘛，由动画歌最难受、最麻烦。 动画最麻烦少少系。 咁我讲就系，我谂试下 I 话，因为据我所知，因为就睇日本人讲法就系、是，日本歌、日本动画歌、日本最邪嘅就 I 话，咁咪就系 I 话博你 IP 吹咩吹涨，海外听唔到， 冇计啊。 咁咧就焗住就冇话啦，冇计啦。咁就我冇为咗听歌，因为我为咗咁我 Spotify， 因为其实而家 Spotify 咧。系啲歌其實都 OK 齊嘅， 算齊嘅。 日本歌算齊嘅，其實唔算少噶啦，即係少咗可能冷門嘅古靈精怪歌都有嘅。 慢慢加緊咯，其實係叫 因為始終日本人都知道就係咩，你嗰樣賣俾日本人，有冇錢賺？反正就係啲錢你夠你一定係需要化嘅咯。 近年相對比較少嘅，其實除咗呢啲咁嘅，又因為牽涉到法律啊、版權呢啲嘢特別麻煩嘅。如果唔牽涉呢啲嘢嘅話咧，就其實近年有個趨勢就係比較少咗鎖國嘅。因為咧，佢啲廠商 ACG 都好咯，開始逐漸發現到咧，原來外國咧嘅市場係好大嘅，即係有即係嚐到甜頭啦。尤其是即係又唔可以叫尤其是嘅，即係佢呢個大陸嘅錢咧，佢發現係好好賺嘅。但係咧就唔係每個大陸人咧都中意翻牆嘅。雖然最擅長翻牆嘅國家應該係中國冇錯，但係其實中國入邊咧會翻牆。 如果識翻牆嗰批就唔會撩你落嚟。 我哋現在就喺咪前，俾你兩個估下，中國人翻上網人口入邊翻牆比率佔幾多 percent？ 俾你哋估。 5% 嚇，記得估下幾多 percent？ 少咗 5%。 真系唔 percent， 只有5%嘅中國人係有翻牆。 唔係因為第一嫌麻煩，第二係根本冇嗰個 冇需要啊。 係啊， 三個原因以前就係嫌麻煩嘅多嘅。而家就係親翻牆犯法嘅，滾翻去啦你！ 啊係啊， 咁你要你要你要修正 補充一啲資料就係、是、Live Music 咧，佢唔阻止你，佢你可以海外用，但係你一定用拉日本嘅 account 先登記到，即係話你拉日本認證，即係你 拉日本 account 仲撚麻煩，唔係 VPN 咁簡單。即係我啲 friend 搞過一次就係、是、 你有日本 number 已經係個好大障礙啦。 日本 number 唔止日本 number， 仲有好 Q 多麻煩嘢嘅。總之即係 日本嘅銀行户口啊，包括 好似唔係，好似總之日本嘅 住址啊， 日本嘅 number。 你要日本嘅 number， 因為日本嘅 number 係好難好難好難登記嘅。 買過嘢之後就會鎖定咗喺嗰度，即係總之就好 Q 麻煩啦。麻煩嘅程度係乜嘢咧？我個 friend 因為佢要買嗰啲拉貼紙啊，日本限定啊。即係另一個又要 VPN 嘅原因，雖然我 VPN 又唔止呢樣嘢。 不過而家好似有咩有間台灣嘅網有台灣網站咧，就咩代買，即係話咩 代買即係送俾你啊嘛。 係啦， 代買，因為佢有送貼紙呢個東啊，唔係而家啦，好耐㗎啦。 所以我好多啲貼紙我都係靠啲方法送啫嘛。 我就係當年有個 friend 好 Q 中意買貼紙嘅，就好 Q 中意啲日本限定貼紙嘅，咁我覺得你揾啲代理㗎，不如自己你揾俾啲代理賺，不如自己搞掂佢。但佢搞完之後，我以後都係同佢哋買算啦。佢嘅結論係咁樣，係因為實在非常非常之煩，拉係特別特別特別快嘅， 特別閪麻， 即係唔係純粹 VPN 嘅問題嚟㗎啦。佢好 Q 多嘢， 啲認證嗰啲好麻煩， 好交叉煩嘅呢個嘢。 因為佢唔單止認證，仲要定期去問你個電話係咪用緊嘅。我玩 mobile end 都係㗎。 唔係你唔好講啦，你講日本睇睇 live 都麻煩煩啦。 我 真係實體走過去睇 live， 唔係睇 live view。 啊這個、 你買飛係啊，跟住當年都仲好啲，即係你海外可以攞假電話、假地址都仲可以去買到飛。 而家實名認證啊嘛，你 一來啦，二來又係真係要認你，真係有認你電話。 報廢咗啦，就係睇Taiwan飛15周年展啦。佢買飛個網站就咩咧？要你日本電話 number 定證，或者日本電話 number 收嗰、那個。 抽樣嗰、那個。 話你除非你去到、那個、去到日本嗱喳喳林喺便利店搞埋，如果唔係咧，你都要入去睇嘅機會都幾微茫嘅。 我覺得最麻煩係實名認證添咯。你實名認證嘅話，你哪兒嚟個日本的 係居民證， 而且你有個名都好啦。理論上你咁樣算係 你都有個 都係犯規嘅，因為佢係唔可以俾，一定係本人噶嘛。你要本人啊！你唔即係佢唔會收，佢唔收你個外國 passport 啊。有啲係唔收嘅，有部分收嘅，有部分實名認證係唔收外國 passport 嘅。即係佢係要你 本、叫做好彩。即係近年有啲叫 package 嘅東西，就專服外國人嘅。 開下 package 啊嘛， 冇錯。 又係因為佢發現 VPN 眼鏡嘅水好賺。 但係又唔可以將個系統開放俾你，驚你抽黃飛嘛。 喂，收你十鳩幾萬喎 ，yen 啊，收你十鳩幾萬 yen 一個 pad 喎。 差唔多啦， 即系不过，但系佢系 VIP 位隔连酒店， 唔系嗱 VIP 咧就睇佢点安排啦。即系通常会俾好位你嘅，但系就唔系必然嘅。同你讲， 通常都 VIP 位咯。 系，唔系咁试过有啲有即系唔系话最近嘅，远翻少少嘅。 大佬，我俾到呢个价钱，你仲系俾啲閪位我，真系屌你！ 咁你冇得拣啊嘛， 即系 屌你 个！除非有人识搞，识帮佢识搞二八十老母嘅啫。 不过唔紧要，我从来冇即系。所以佢呢啲，佢日本呢啲咁嘅鎖國，又其實Life 呢邊咧就唔係特登鎖你嘅，佢只係佢找實名認證嗰陣時唔小心鎖埋咗你啫，即係佢。 唔係，我先都驚黃牛喎，嗰個問題。 佢驚黃牛，所以要有佢要點 話？佢所以好嚴格嘅， 佢要本人認證，但係佢個本人認證因為從來都冇理過外國嘅呢樣嘢。我當年就玩 out 嗰時已經撞過啦。最嘔嘅係乜嘢咧？唔係日本 RO， 日本 RO 咧我就預 Q 咗，因為你唔係服務我噶嘛，我係海外玩家嚟噶嘛。我玩台版，當時叫港澳台版，咁你叫港澳台版，咁理論上應該要服務埋香港同澳門人噶嘛。但係咧，佢登記 account 的時候咧，就要一個身份證字號。但係我填入我個身份證字號嗰陣時候，佢就話個數位唔啱，即係因為身份我哋香港 格式都唔同， 得十個字嘅啫嘛。台灣身份證好似十六個位啊，定十八個，唔記得咗，總之十幾個位噶嘛。即係咁啊，我打下法度問，喂大佬，我 number 係得咁多個字嘅啫，咁點算啊？你跟住佢。之後佢先再有，所以先開翻呢個香港澳門嘅，即係佢識咗嗰個身份證字號嗰個格嘅要求 個方名啦， 個方名識 Q 咗佢，即係你填咩格式佢都接受你嘅，即係咁樣我先過得到個申請，即係揾你先知點，即係呢啲又係唔係我 僵化咯， 我將佢統稱為呢個綠色壁壘。呢、這個即係佢唔係真係實實際際地去鎖咗你嘅，但係佢 做出嚟嘅同鎖你方面 實際效果就係鎖咗你。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呢個日本嘅唔係日本台灣嘅 PTT， 佢個 forum 申請咧又係唔可以用免費 server 嘅，佢只能用呢個ISP server 啊電呢、這個學校大學電郵啊嗰類型嘅，即係有啲似高登連登嗰種嘅做法。咁啊咁嘅情況下，實際上佢就鎖咗外國 IP， 佢就係鎖咗你外國，因為你外國你唔係香港人，你點會有一個香港嘅大學信箱或者唔計你啲海外生啦，即係但係海外生其實都係香港人嚟咗香港噶嘛，你先係海外生嚟噶嘛，你點會有香港嘅 ISP 電郵或者係呢個大學電郵咧？冇噶嘛，咁啊實際上理論上佢係鎖住咗外國嘅，當然外國人都有辦法嘅。即係買 account 好乜都好啦，但係嗰個係實際上係鎖咗外國嘅 account， 呢個另一個用 VPN 係幫你唔到嘅鎖國法。咁其實唔止係 online game 啊，咩都好啦，其實好 Q 多情況呢邊出現嘅。 其實都差唔多嘅，其實。 OK 啦，好啦，好啦，咁差唔多啦，都講 連燈都攞埋出嚟講， 連燈攞埋出嚟講啦， 夠啦。 咁今季拜咩又講下啲翻牆都回憶錄啦。 即我其實我都冇講啲大陸翻牆嘅， 唔關事啦。我講下呢個， 因為講呢樣嘢，我要講多三十分鐘。 喂，咁啊，你下次你開口做咩講咯？ 翻牆講翻啲宅相關嘅啫。 好啦，好，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